Thank you. 今天的钢琴世界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Thank you.